童年时竹马青梅，两小无猜日夜相随。像时光难倒回，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。 老了，眼眉低垂，灯火昏黄不定，风吹过来， 风吹过来， 你的消息，这就是我心里的歌。

太忙吗？无风起浪，暗潮汹涌，此消彼长，春暖秋凉，别来无恙，明月当空，春风破浪，谁心中有

上眼，颜色就褪掉了。我穿上最舒适的 T 恤，可是一脱下来，身体都僵硬了。我选择我最想要的，可是一个人呢，反而笑开了。我丢弃对我最好的，可是一关上灯，全部都回来了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彻底昏睡了，我太累了，我放开了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失去了，太矛盾了，眼泪掉下来 时光穿梭航班，青年人，请您刷脸登机，通过，通过，通过，通过。 哎，机器坏了吧？这都不是青年啊，怎么也通过啊？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，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。 活力，勇往直前，年轻不计年龄。FM 98.2，生而不同，你够年轻吗？

现实科技有故人烟味添了粥，我将灯花掉落正是黎明时候，昏昏亮眼望不穿老外胭脂斗，可以放肆温柔你惹乱红满手，记忆间东风吹我豪华与身手，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旧，谁向南不一树是若曾风清瘦，谁家老者怕灯笼，谁让故旧不如旧，谁揽着风花雪月只和心间走，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旧，谁无歌见字如面斗转二十秋，谁家老是爱长浮舟，而今怕听更漏，你不是柳梢分白我飞晚湖后，趁他红尘未收再尽一醉方休，念诉我老生长叹更折无更留，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旧，谁向南不一树是若曾风清瘦，谁家老者怕灯笼，谁让故旧不如旧，谁揽着风花雪月只和心间走，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旧，谁无歌见字如面斗转二十秋，谁家老谁见往岁月忽晚，梨花我满头。

借我人中你很平常，你我常走在同一条街上，这生活因你淡转清香，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，借我人中你很平常，会闪耀着幸福之光，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。 四点，新疆有花开，有草原，有戈壁，有清泉。放下繁忙的工作，和我一同深呼吸。 我想应该静下来， 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些话。 我想应该静下来， 我想应该静下来走一段路。 民谣是最安静的角落，活力 music 课，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阿丢住在西藏的某个地方，秃鹫一样栖息在山顶上，阿丢大昭寺门前铺满阳光，打一壶甜茶，我们聊着过往。 说话，简单的回答，明天在哪里？谁

酒中城关，我坐下马正酣，看那轻飘飘的衣摆，趁擦肩把裙掀。 踏遍三江六岸，借刀光做船帆，惹流水尽头两段山，大刀劈你四眼。 枕风宿雪多年，我与虎谋早餐，拎着钓叟的鱼线，问我龙几两钱。 书中大雨连绵，关外恨是遍野，你的笑像一条恶犬，装满了我心弦。浮现至春宵艳阳天，待到梦醒时分睁眼，铁甲寒意凛冽。 夙愿只隔一间，故乡近似天边，不知何人浅唱弄弦，我彷徨不可前。 送别你的姑娘。